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自由，言不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关伟。 时间嚟到晏昼嘅5:39啊，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噶直播室咧，除咗陈燕平之外啦，仲有关伟喺度嘅。你好，关伟。 系陈燕平，你好。 嗱，咁啊，呢两日咧就系社会对于财政预算案咧都有好多讨论嘅，其中一项咧就主要系讲紧预算案入边咧系暂缓追讨欠租嘅呢个建议啊，因为预算案咧就讲到即系而家嘅困难嘅经营环境咧，对于唔少企业都系挑战啦。咁亦都考虑到咧租今日系中小企经营嘅一个主要部分啦，咁所以佢哋就话会尽速咧立法禁止业主对指定行业未能如期缴交租金嘅租户咧终止租约啦、服务啦，或者系采取其他相关法律行动嘅呢个咁样嘅情况噶。咁个措施咧预计系为期3个月，并且咧系可以按照需要啊再延长多最多3个月，而法例咧就会喺6个月之后咧就指定失效啦。嗱，咁究竟咧会包括边啲嘅指定嘅处所咧？根据咧财经事务及服务局确认啦，就系表列处所之下，食肆啦同埋超市啦等23类嘅场所咧，都应该系可以受惠嘅。咁此外啦，亦都系有人士就关注啦，一啲业主佢其实系供紧铺嘅，佢可能本身咧系需要向银行去还款啊还息，如果你唔俾佢追讨欠租嘅时候咧，就会令到呢一班嘅业主咧，成入陷入咗一个困境啦。咁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话啦，金管局咧将会系向银行咧发出指引，要求银行咧去弹性处理，亦都强调咧当局咧系会严格执行指引，如果有违反咧，会严肃跟进。关伟 系咁，亦都有好多人担心所谓弹性处理，银行弹性处理嗰个点样弹性化咧？系咪真系可以令到啲业主咧，佢哋可能譬如供紧？嗰、那個鋪啊，剩啊，佢哋係咪可以又係遲交，抑或點樣去補償翻佢哋嗰個收唔到租嗰個損失咧？咁呢個問題其實都有困擾緊嗰啲業主嘅。 咁究竟呢啲措施帮唔帮到一啲呢係陷于困难嘅企业呢？特别就係嗰啲因为受到防疫措施嘅影响而需要暂时关闭嘅表列处所啊。1872-31，大家去打电话嚟倾倾㗎。电话旁边呢请嚟香港特区按摩业总会主席周振宇。周振宇你好。 周生。 你好你好，两位主持你好。 你好。 係，可唔可以讲讲就係呢个措施呢对于你哋嘅帮助会有几大呢？ 其实是推去将我们更加推去绝路啫。 点解呢？ 因为很明显呢，我如果冇钱交租，我呢3个月我真係交唔起我就唔会交。係咪？或者我就会執笠。咁你交唔起租嘅最主要原因是我打开唔可以开门做生意㗎嘛。咁如果你减咗即係呢个3个月唔可以追我租，冇错，我系咪可以安心做生意呢？如果我开门我可以叫安心做生意，但係都系关门㗎喎。你又可唔可以肯定係急啦？即係會開返俾我。咁如果仲係關門嘅時候，我始終搵唔到租金交，3个月之後咁咪一樣嚟封鋪。係咪？所以我覺得即係話，如果講到話抗疫人人有責嘅，其實大家出一部分啦。你立例叫佢唔好追我租，不如立例睇下可唔可以佢承擔部分，即係減我1/3租。舉例咋。咁你政府補貼返1/3，我咪出返1/3，咪共同努力去過呢個難關囉。但政府冇做过任何嘢，佢即系话叫人哋唔好追我租，唔追我租，但系3个月之后佢一样会追我租。 系啊， 我冇开门做生意，我一样系冇钱交租，咪一样要执笠。不过我就闩住门，3个月之后我去执笠，同埋打开门，我有机会去搵到啲叫做即系生意啊，有啲租金去交下。但系可唔可以回复翻正常咧？如果真系共同即系大家。一心一意，大家共同去过呢个难关，我觉得政府系应该要业主去减部分嘅租， 另外政府支持翻我哋部分做，而我哋亦都即使閂咗門，我哋都要盡量去爭取，即係去揾翻嗰三日租交翻俾人哋。咁我即係叫國泰民安咯。 嗱，不過周鎮宇政府咧亦都有個即係講法噶嘛，因為佢哋就話即係立法嘅原意咧，唔係政府再派錢啊嘛，咁同埋預算案亦都有其他嘅措施咧協助企業啦，同埋個人嘅。咁所以如果你係要求佢哋政府去補貼咧業界停業期間嘅即係一半租金咁樣咧，其實就變相等於咧政府喺而家嘅抗疫防疫基金的资助额之上呢就再资助你们。是不是呢？ 我觉得他是需要计算好，即是计算好数，不要将责任撳晒给人家。你关得我门，你政府勒令我关门，我做生意做不好我关不我事，但你命令我关门的时候我有生意做的我都做不到的。我都没有收入。不是说我即是说你有你顾你政府顾你的荷包，咁你都谂下我个荷包可唔可以得？咁你只系将我三个月嘅租一直咁加上去嘅啫。我冇生意做，我到第四个月我开翻铺，好彩开翻铺，又好彩我搵到多少钱，我都系交到嗰个月嘅租嘅啫。我之前系欠就系欠噶啦嘛。 系，所以你觉得佢个法例系咪喺呢方面系有啲修改一下，令到政府或者嗰个业主嗰方面可以？承受嘅一啲不部分嘅损失咁嘅意思， 系大家一齐去承担，大家一齐去分担住呢个压力。我都唔敢讲话，你闩到个门，你帮我俾翻晒租，我都唔敢讲呢句说话。既然喺呢个抗疫期间，大家都有个责任嘅时候，大家辛苦啲过咯，唔可以将个辛苦摆埋一边啊嘛。业主都辛苦噶，好似你话银行弹性处理，佢弹性点，我哋大家都唔知道。我呢个我代表业主讲啦，即系个弹性点我都唔知道，我点去确保我喺三个月之后我追租嘅时候会出现啲咩现象咧？ 好啊，多谢晒你啊，周振宇同你倾到呢一度啊吓。周振宇咧就系香港特区按摩业总会嘅主席嚟嘅。嗱，我谂啊，关伟头先啊，周振宇咧，因为系属于嗰啲基于最近啊嘅限制社交距离措施啦，亦都系为咗防疫要求啦，而要关闭嘅处所啦， 全部关 闭。系啦，咁所以佢哋就要求，即系不如政府咧系补贴业界停业期间嘅一半租金啦，因为佢哋实际就系因为一啲嘅原因咧而必须系要停业噶嘛。咁但系咧，政府佢去立法去做呢个暂缓追讨欠租呢一个嘅法例原意啊，会唔会亦都系即系唔单止系帮呢一班嘅表列处所，更加系帮紧咧社会上其他嘅企业咧？因为可能系譬如一啲嘅零售业啊，甚至系即系其他嘅各方面啊，都可能因为今次嘅疫情咧而大受影响嘅，佢哋生意啊。 冇错，所以其实可能佢呢个行业系比较特殊咧，系全部要关晒门。但系喺而家咧，有啲市面仲有啲可能，正话好似你陈燕平你讲一啲，譬如零售店可能继续开紧嘅，只不过可能生意少咗。咁而家喺租金嗰方面咧，可以话系押后先至俾，咁即系对某一啲行业。所以而家佢呢个情况咧，唔系针对佢哋呢个行业，所以变咗可能佢哋觉得比较难过啲。 同埋另一方面咧，如果大家都记得啦，喺即系疫情开始以嚟咧，由于市道大受影响咧，相关嘅譬如零售即系总会啊，佢哋咧亦都已经系多次系几次啦吓，同一啲嘅譬如大地产商啊咁样咧去商讨，希望佢哋减租啦。咁其实政府亦都有就住嗰个租金嘅问题咧，有做出一啲嘅呼吁嘅。会唔会其中一个即系今次要考虑用一个立法嘅方式处理咧？会唔会都系因为可能过去一啲嘅业主佢个反应未必太过积极去减租，咁所以先至用呢个立法嘅安排咧？ 咁其实而家有好多所谓大业主咧，喺呢方面佢哋系比较保守，唔肯参与嘅。即系你叫佢捐钱或者系捐一啲甚至乎捐啲地方出嚟改建一啲临时嘅隔离措施，佢哋都愿意。但系一讲到减租咧，佢哋比较担心，因为呢个可能影响成个企业嗰、那个收入啊，各方面嗰啲问题。 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另一位嘅嘉宾啊，就系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嘅。田北辰你好。 系田议员， 你好，你好， 你好。 系嗱，田北辰你自己都有做零售业噶啦，咁你睇到即系过去嗰段时间啊，如果呢个立法系真系过到暂缓追租三个月嘅时候，会唔会可以真系唞一啖气，令到有啲铺咧唔需要结业咧？ 我相信你作为主持咧，你必然都要当冇听过我讲嘢，问我嘅。如果你有留意咧，琴日财委会财政司长嚟答问嘅时候咧，咁巧咧，我就抽到第一个问。 嗯， 咁我当时嘅说法咧，就系、是、你而家呢个措施咧，系完全即系冇鬼用嘅。 嗯 嗯 ，OK， 咁好多啲。全部都登咗啦。 嗯， 咁、那个问题点解我会咁讲，同埋讲到咁即系咁直接呢？ 嗯哼， 你谂下，而家我哋大部分都跌咗六七成嘅生意， 嗯， 仲有好多咧，仲难睇到咧， 嗯， 即系难搞到咧，系员工好多确诊啊，都唔够人手啊去开档。 嗯， 喺咁嘅情况之下，佢而家政府嘅措施咧，就将我哋。的问题拖延下去，拖延三个月至六个月，在这段期间呢，那个欠债的 part 就一路路即累积啦。 嗯， 那三个月后六个月后，那个业主就解封了，解封了就即刻出来私信租你了。你会有哪个人可以三个月六个月后啊开始啊的时候啊可以一次过交返这几个月的租呢？ 没错。 嗯， 佢叻极嘅最多咪由嗰阵时开始交翻正常嘅租者， 嗯， 系咪？咁你过去呢三个月六个月点搞咧？ 嗯 嗯， 冇得搞噶嘛。 嗯， 咁所以咧，基本上呢件事咧，我觉得咧系叫做搵啲嘢做下啫、 嗯。 因为参考过全世界， 嗯、 有啲咩可以帮零售业做啊？因为我哋主动要咁多处所闩门，咁、 嗯、 跟住就发觉原来唔知好似英国定唔知新加坡定边度啲类似嘢，咁咪照抄咯， 嗯、 就系咁嘅啫。你问任何一个人咧，佢都会觉得最紧要就系减租。 嗯， 你将我嗰、那个租金嘅缴付拖咗去三个月六个月后，我到时一样都系咁大镬。 嗯 嗯， 咁反而咧就变咗做咗一个咧叫做对零售商嚟讲咧就损人不利己嘅嘢啦。 嗯、 利己呢就是说你又没有减低我将来的负担，是不是、 嗯、 那我等到我的市面好，我 有生意做的时候，我那时候开始交租就得，但你要我一次过即、 嗯、 刻一个礼拜几日之内补偿回过去三个至六个月的累积租金，哪个有这么厉 害、 嗯、所以呢不利己的意思就真的实在上帮不到的、 嗯、 选人呢，那你想想，如果你是一个业主，你是一个业主，咁你使唔使担心？有好多人啊，原本都谂住唔做噶啦。 嗯， 你咪趁住三月六个月，咪免费免租散埋啲货咯。 嗯， 你知道我哋做零售好多时都系拆好多货噶嘛。 嗯， 而家有个机会俾你名正言顺，可以有段时间唔使交租，冇人可以骚扰你，冇人可以追你。 嗯， 你疯狂可以散货。咁当然啦，而家疫情散结都有个谱。咁但系佢都仲有呢个空间嘛。咁咪到时执咯。咁嘅情况之下，业主又无奈乜都做唔到嘅，咁即係有呢个嘅可能性，咁、就变咗呢就对租户冇乜特别嘅帮助，对嗰个业主呢就有呢个现实上嘅问题啦。咁、所以呢嚟嚟去去都係要政府去提供诱因俾个业主减租。 嗯， 你呢个节目我都上过几次啦，两年前你都访问过我啦，我到今日又咪重复翻嗰样嘢。 嗯， 业主如果收开$100租嘅 ，OK， 如果佢话肯减一半租$50， 嗯， 我相信今日好多零售嘅情愿佢减租， 嗯， 唔好将来咧拖长嚟还翻原本嘅租金， 嗯 ，OK， 就即时俾佢， 嗯， 咁、 嗯、 好啦，咁如果佢收开$100租。如果佢收$50个业主点解仔呢，我就同政府讲佢悭返个$50呢，佢原本要交税嘅利得税，将嗰个税呢喺其他佢收入嗰度倒扣。 嗯， 咁我哋嗰时计个数，如果政府肯孭起呢样嘢呢，其实喺税后嗰个收入呢，如果业主减得半租呢，佢税后嘅收入呢係减咗20%嘅啫。 嗯， 咁、呢个呢就係、一家便宜两家着，咁嗰啲钱边度嚟呢，就政府帮补少少，咁就即係话政府同个业主齐齐帮呢个租客手，嗰、个业主系唔系都收唔返原本个租，政府喺缴税嗰度就俾佢交少啲，同时间嗰、那个租户都系要孭50%租， 咁即係話租户俾五成租，另外嗰五成呢業主就唔收，咁但係佢退税嗰度呢就政府就退返啲俾佢。呢、這個我覺得最合理㗎啦。 嗱，但系香港系 唔睬我，佢一路都唔睬我。到琴日我问佢咧，佢就一句说话话，不可行。 嗱，个问题就系香港系自由经济嚟噶，咁虽然你正话讲出咗呢种诱因，系譬如减税嗰度嚟令到个业主希望可以减到租俾个住嗰个租嗰个铺位嘅人啦。咁但系个问题，佢唔肯，你有呢个诱因，佢都唔肯减，咁点搞咧？政府有咩办法咧？ 阿Sir。你讲得啱， 系啊！ 呢个世界乜嘢都唔可以强迫嘅， 系啊，系咯， 系咪？但系个问题系，你俾个诱因俾业主，我租客可以做嘢啊嘛。我今日走去同个业主倾，个业主话：喂，大佬，我帮得你，咁咪即系我屎，系咪？咁你冇理由要我去津贴你噶，系嘛？咁我啱啱讲嘅。就是那个业主可以不睬你嘛。 是啊。 嗯。 啊。那但是呢我们多了把尚方宝剑去跟个业主讲数嘛。 是。 你挨他又好，你跪在地下又好，你乜都好，你都有返啲渣拿同人讲下数嘛。现在我乜都冇喎、啊。 明。 我现在要他减一蚊就是要他个袋度攞一蚊出来给我嘛。 嗯。 那我怎么做啊？ 嗯。 嗯。但是田北辰，如果你用这个税务的诱因呢，其实就变相政府呢要做一些额外承担了，因为他的收入必然减少嘛。 咁 但是系啦，咁但系因为政府呢，其实佢已经系透过防疫抗疫基金咧，系支援咗各行业都唔少嘅资源噶咯。咁变咗即系某程度上，其实系加大咗政府嘅财政负担，系咪咧？ 我佢支援紧各行业嘅支援。其实那些呢是即是我都代表那些行业感谢他的，但是个个都说绝对是不够的。 嗯。 因为他那些是硬掘给现金嘛。 嗯。 而家我讲緊是需要交租那些。咁、你知道有些企业是手停口停，即是他不用交租，那政府就帮补那些咯。 嗯。 但是而家我讲緊是需要交租的绝大部分的租户嘛。 嗯， 咁嗰方面咧，政府帮嗰个幅度唔多啊。 嗯， 咁另外咧，你哋提起咧，就如果佢勒令停嘅住所咧，我觉得其实政府责无旁贷，应该重帮多啲。嗱，我嘅生意跌咗七成，我仲有三成可以做。 嗯， 但系有啲咧，直情政府话唔俾佢开， 系啊，完全关门， 一个 fighting chance 都冇。 嗯，冇错。 OK， 咁嗰啲咧。我又覺得政府真的需要幫一些、外國呢有些情況呢政府分分鐘出一半租、或者三成租啊這樣啊，那跟住呢那當然啦，如果業主他是什麼的那他就由收租咯、但是我就反而會覺得用我那個計劃呢、 就可以令到業主都減下 是、我那個計劃呢如果業主有個誘因減的時候呢那勒令停市營業嗰啲處所，政府幫嗰個租客嗰筆又可以少啲啊嘛，因為政府有稅務誘因，咁即係個業主因為有稅務嘅誘因咧，佢肯減租，減完租剩翻嗰個租户需要孭嗰、那個，咪政府喺嗰度或者幫一半咯，咁政府喺嗰度幫嘅又可能會少啲咧，即係簡單啲嚟講，對於政府點樣幫我哋我嘅集團。因为他没有叫我不准开嘛，还有一些停办的住所呢、我觉得他们政府应该帮他们多过帮我。我呢其实他不应该给钱我的，只不过他如果提供诱因给业主呢、我就搞定了，我只识得怎样去跟业主讲数的。 同埋田北辰啊，你点样去评估呢今次政府呢、這、一个立法暂缓追讨欠租嘅建议咧，喺法律上面啊，会唔会系受到一啲嘅挑战咧？虽然政府都话即系佢哋都话同律政司系紧密合作紧。 咁啊，真系对唔住啦，呢样嘢我唔系法律专家，我只不过一个好普通嘅民选嘅地区直选议员啫。 好好，多谢晒你啊，田北辰，听到呢一度啊，唔该晒。咁啊，田北辰咧系立法会议员啦。嗱，咁其实田北辰头先佢所讲咧，点样用啲诱因啊，令到业主减租咧，都真系都讲咗好一段时间噶啦。咁样咁但系即系如果用一个税务嘅方法去请啲业主去减租，其实个成效又系咪真系会彰显过用立法方式唔俾佢哋追欠租一段时间咧？吓， 不过呢个讲翻转头咧，你香港始终个税基好狭窄，如果你连嗰啲叫做收入嘅税或者即系好似而家佢啲利得税嗰啲，你都 cut 埋或者减埋咧，变咗香港嗰个赤字可能会更加庞大啊！ 临时性措施有冇得谂咧？ 呢、這个可以就再同财政司司长倾倾。 咁啊，好，跟住咧，我哋听一节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红桥段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车龙排到去黄珠路。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红桥有意外，龙尾近黄珠路。渡轮嘅消息方面，提提大家啦，由于船舶机械故障嘅关系，富裕小轮来往屯门至到大澳嘅航线咧系暂时取消。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嘅车龙就排到空中道桥底。封路方面咧，观塘道因为水管急收，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开源道嘅慢线仍然系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呢度系龙光集团同埋金轮天地。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8，日元115.38，瑞士法郎0.926，加元1.281，人民币6.316，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17，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1。港金报17,820元，比上日收市跌250元。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909.69美元，卖出1,910.18美元。港汇指数94.8，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红桥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咁现时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主要就近住新墟街市呢一段咧比较车多繁忙，龙尾就接近珠海学院。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车龙就排到龙富路近富健花园。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过咗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喺必加街，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龙翔道桥面。提一提大家啲特别嘅安排啦。咁喺渡轮方面咧，因为有船舶嘅机械故障啦，富裕小轮由屯门至到大澳嘅航线系暂时取消。而另外喺观塘道，因为有水管急收，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嘅慢线封闭咗噶。另外喺油麻地庙街，因为爆水管啦，庙街介乎希隆里同文明里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噶。咁揸车朋友经过呢啲路段嘅时候咧，要留意现场嘅一啲指示啦。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同埋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豁免法定規定2019冠狀病毒病規例嘅嚇，將呢個規例咧就刊憲，並且咧係尋日咧就已經係生效噶啦。係啦，嗱咁其實呢個規例咧係做啲乜嘢咧？咁啊，政府發言人就話咧，就係為咗咧係推行中央支援嘅防疫抗疫措施啦，包括係籌建醫院啊同埋隔離設施等等啊，提供一個法律基礎嘅。咁具體而言咧，就係因應而家嘅公共衛生嘅緊急情況啦，所以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咧就通過咗呢個規例啦，就容許咧政府豁免某一啲嘅人士或者項目嘅相關許可、註冊同埋申請等法定要求嘅。嗱，咁啊具體而言會係點樣去執行咧？就係政務司司長啦。咁個規例咧就係賦權政務司司長啦，可以為咗咧預防、抵禦、阻延或者以其他方式控制指明疾病嘅個案或者傳播，又或者咧要治療感染指明疾病嘅病人啦，喺顧及到咧各種喺規例之中定明嘅因素之後咧，用一個書面嘅方法就可以批准豁免，容許咧一啲嘅人士或者項目咧唔需要符合而家法規嘅一啲嘅規定，譬如包括牌照啊、權限啊、批准啊、豁免啊、許可證啊、註冊啊、標準啊或者規格啊等等嘅規定嘅。嗱，不如其實簡單嚟講啊，即係如果按照而家嘅理解咧，就似乎係政務司司長可以根據呢個規例咧，係豁免咗某啲，譬如係醫護專業嘅，佢哋而家係需要註冊嘅一啲嘅要求啦，就可以咧喺香港嗰度咧就係去處理一啲指定嘅疾病啦。 冇錯，咁其實即係主要係方便咧，由於中央提供呢、這個幫助。香港去抗疫咧，所以有大批嗰啲醫護人員要嚟到香港嗰度咧，幫手處理嗰啲急症。因為香港嗰個醫護人員而家咧係出現咗好大問題，因為突然之間爆發呢個第五波越嚟越緊要，好似今日咁樣啊，超過成一萬宗咁嘅確診個案。咁喺呢種情況之下咧，有內地嗰啲醫護人員幫手咧，係必須要有一啲緊急嘅法例嚟配合翻，佢哋先至可以喺香港做到嘢。 但係都要留意咧，呢度都仲有幾個問題要即係可能要去問啦。第一就係、是如果係咁嘅時候，即係佢哋唔需要喺香港註冊咧，就可以喺香港做一啲醫護嘅行為嘅時候，咁其實而家註冊咗嘅醫護咧喺香港咧，如果佢有唔同嘅甚至譬如有一啲嘅失誤啊等等啦，咁就會譬如有醫委會啊嗰方面咧係可以跟進嘅。咁如果豁免咗佢哋要做一定嘅註冊嘅時候，咁會唔會？就係即係如果真係出現一啲嘅事故，就冇辦法透過現行嘅制度去到跟進咧。另外一啲咧就係譬如佢入邊咧就唔單止係講到人員嘅或者係項目嗱，譬如舉個例，有一啲嘅藥物咧喺香港咧係未註冊或者係未批准使用嘅。喺咁嘅情況之下，係唔係都可以藉住呢一個嘅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咧，而令到嗰啲藥物可以喺香港用去治療呢個新冠嘅個案咧，咁等等咁樣，咁其實呢種種嘅問題，可能都有一啲嘅疑問要處理喎，關懷 嚇。冇錯啊，咁所以呢方面咧，其實醫護界嗰方面係特別係佢哋比較令佢哋覺得會有啲擔憂嘅地方，因為正如你所講，有啲以往嘅情況，如果醫護有啲佢哋可能做嘢方面有失職咧，佢哋係會受到。醫學會啊，或者其他相關嗰啲組織咧，即係可能有啲對佢哋個工作有啲影響嘅。但係如果係外邊入嚟，即係就算係內地嚟，大家都係中國人都咁，但係始終係兩制啊嘛。香港係喺行醫療制度嗰方面都唔一樣嘅。咁呢方面嗰、那個後果會點處理呢？度人冇清楚咁樣交代嘅。 好，嗱，电话号码18723118723，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啊，其实你有啲咩嘅睇法咧？咁当然啦，而家喺医护嘅人员咧系相当之吃紧啦，唔单止啦，甚至系譬如院舍入边啊嘅人手都相当之吃紧嘅。如果系能够咧有一啲内地嘅人员咧嚟到迅速做到支援啊，当然都相信咧会对于成个抗疫咧会系有帮助啦。咁但系喺咁样嘅情况之下，系唔系有一啲香港嘅 現行的法規啊，或者其他方面啊，都需要兼顧嘅咧？嗱、1872321，大家都要打電話嚟咧，發表一下你嘅意見同睇法嘅。仲有就係、是，如果係內地嘅醫護嚟香港嘅時候，佢應該點樣同香港嘅醫護咧做一個配合咧嚇？因為大家始終咧喺個習慣啊，或者係即係一啲醫療程序上面咧，可能嗰個方法上面都會有所不同嘅。咁、究竟呢方面又點樣互相配合咧？1872311。嗱，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咧就係一位嘉賓，就係醫學會嘅會長蔡堅啊，蔡堅你好， 係蔡醫生。 系你好，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讲，即系你对于今次呢个紧急情况嘅规例嘅使用啊，有啲咩睇法啊？ 即系呢个无疑系一个紧急嘅关头啦，吓、咁即系如果政府要采用呢个紧急法例去容纳呢个国内嘅同事嚟工作嘅，无可厚非嘅。但系如果佢系经翻正常嘅途径，经医委会是批准这个有限度注册呢，我想两日之内一样可以做到的。其实就不一定需要这样。反而即是刚才你讲得好，就是如果是用药那方面，他会不会带埋自己的药来呢？那我想就应该不会的。即应该是药，又应该用返即是医管局啊和卫生署的药啊。他们最多给个名单他拿这些是即是政府或者医管局有的药物，你跟返医道的药物 去用啦，咁样咁就应该 OK 的。但是就即是如果同医院的同事一起工作的时候呢，即是语言啊，用的电脑啊，用药的方法啊，咁无疑是都会有可能一定的不一致的，不一定相同的。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即系如果系能够即系处理，头先你讲得好嘅就系、是，即系老人院啊，即系派几个人去负责老人院嘅所有病人嘅护理啊，喺呢个隔离中心又派几个人自己去做晒所有嘅护理啊，用翻国内嗰套啊。即系总之佢哋自己系自成一国咁样去处理咧，即系唔同。本地嗰啲撈埋一齊嘅去做咧，就可能會有成功多啲添嘅。 但係個問題，佢哋內地嚟嘅咧，佢又唔熟習香港個環境，譬如去到一個醫院或者甚至嗰個隔離措施，咁佢哋 所以咪唔係 有問題 可以去嗰啲咯。即係如果你係去深切治療部，深切治療部有自己嘅人手，有自己嘅熟手嘅人員啊，咁樣。咁當然係唔能夠撈埋一齊去做啊，咁樣啊，即係好似。你話落馬洲或者係邊一度有一個新嘅中心，隔離中心，即係成個中心俾佢哋負責嘅，咁反而可以咯。 嗱，頭先啊，蔡堅，你喺開始都講過啦，即係如果你哋用有限度註冊咧，其實都兩日係可以處理到啊。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我諗香港需要內地嘅醫護援助嘅人數咧，可能都頗大啊。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用有限度註冊，會唔會雖然你話兩日處理到啫，咁但係如果講緊咁大量嘅時候，會唔會都有一啲嘅拖延或者係延誤咧？因為你都真係需要咧每個人嘅個人嘅資歷咧，逐個去到睇啊嘛。 我想即係醫委會嘅同事都我哋日都有做㗎啦。咁就即係多啲嚟咪啲手嘅啫。即係喺咁嘅情况之下，应该可以好快手处理到嘅。我哋以前即係好似奥运嗰啲技术比赛，佢哋要自己嘅军医嚟香港去处理佢嗰啲技术嘅人员啊嘅跌倒啊，或者係嗰啲伤口啊嗰啲，我哋都容许嘅。即係额外容许嘅。好似地铁整过海隧道嗰啲系高压嘅情况之下，需要啲特别医生去处理嘅，我哋亦都系容许嘅，即系冇话唔容许我哋冇嘅人手啊，或者冇唔够人手会耽误咗呢个做法啊，咁样。 但系除咗你哋嘅人手之外咧，即系佢哋都要花时间去整理资料噶嘛，咁变咗会唔会都系冇咁灵活咧？ 花人手去点啊？ 佢哋都要需要即系花人手咧去整理啲资料咧，再俾你哋啊。咁相对会唔会系冇咁灵活咧？如果真系用有限度注册？ 我谂佢哋出嚟国外或者出嚟香港，佢都预咗系有一定嘅资料嘅，那个资料好少嘅啫，即系一板纸嘅资料嚟嘅啫嘛。 系。咁但系呢个医委会呢个制度，你觉得有咩好处咧？即系如果有呢个临时注册， 即系你头先讲咗啦，即系如果系有病人。有投訴啊，有糾紛啊，咁呢班國內嘅醫生護士 就唔歸本地嘅醫療制度所規限㗎喇。 嗯。 咁即係到時即係如果真係有投訴，投訴無門。 嗯。 嗯，咁另外呢，你頭先都講到呢，如果佢哋能夠自成一國呢，就會比較好啦。咁你如果係咁呢，即係根據你嘅意思，係咪即係話譬如可能係你頭先講到羅馬州即係嘅醫院咁樣，就係全間都係由內地醫護按照佢哋嘅標準啊或者準則啊咁樣去到處理成個嘅流程呢？你嘅意思係咪咁樣呢？ 係啊，即係如果係嗰間醫院係準備接收即係隔離嘅病人嘅，即係佢想用國內嗰一套，而家我哋亦都似乎相信國內嗰一套係有效嘅，咁咪即係無妨係俾佢掌握成全盤嘅做法去處理嗰啲隔離咗嘅病人咯。 嗯，咁但系其他嘅医院咧，因为譬如其他嘅医院佢而家可能系深切治疗部啊，或者系即系内科嘅病房啊，都急需要人手去到支援噶嘛。咁同埋另一个问题就系、是、喺面对香港嘅医护自己咧，都有一个比较多人数嘅染疫嘅情况啦，即系翻唔到工啦，医管局嘅员工。咁、其实佢哋个人手都吃紧嘅。咁如果系咁样嘅时候，其实佢哋会唔会都系可以帮到香港讲嘅某啲嘅现有嘅既有嘅指定医院手，可能会个帮助效用更加大，即系除咗佢哋自己去处理一间医院之外，会唔会帮到入埋香港嘅医院，都系另一个嘅援助嘅方法咧？ 即系担心就系、是，即系你当你用嘅语言啊国语去讲，嗰啲病人又唔识听，又唔识答你啊，嗰阵时又要多个翻译添啊，咁嗰阵时就即系比较难搞，即系你睇下。本地醫院大多數嗰啲病人都係比較年紀老大老埋啊，又身體好虛弱啊，講嘢又細聲啊，咁即係如果係要同呢個國內嘅醫護人員溝通啊，我相信會有好大問題嘅。 嗯，但係佢好似今次嚟第一批嗰度見佢，好多係喺廣州識廣東話嘅，咁呢方面係咪都會容易溝通啲咧？ 希望係啦，如果係就會容易溝通啲，但係即係依個要等高伯星睇啊。是将他们摆在哪一个位置才最有利用价值了。 另外你刚才有提到呢，你因为他这个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呢，就不单止限于人员嘛，也都可以呢豁免一些的项目的批准啊、许可啊、注册啊等等这样的嘛。咁你刚才就话即相信他们都会跟返即医管局那个的用药的方法去到处理的。 系，即系好似即系医管局一向就系用西药嘅，就唔会话捞埋中药噶。咁即系国内就系中西合璧啊，好多地方啊。咁即系会唔会又捞埋中药咧？咁呢个我唔知道啊。咁即系会唔会系有凉茶夹埋咧？我唔知道啦。咁即系呢个要医管局睇下同国内嗰啲同事点样倾，系然后先决定即系跟翻。有限度，我哋有限度手头上嗰啲药物啦，净系有带新嘅药物落嚟啊，新嘅药物落嚟，即系未经过核准嘅，系安唔安全咧？咁即系呢啲阿曼都系即系需要倾过同埋决定先至可以采用咯。 但系你自己觉得咧，即系如果我哋对于即系内地嘅医疗人员，佢既然嚟到香港去帮助我哋诊治病人啦，咁其实如果佢用一啲系国内嘅国家嘅药监局已经批准咗嘅药物，可能喺香港未做一个注册嘅程序嘅啫，或者未做一个批准嘅程序啫，但系由于佢国家药监局都系批准咗噶嘛，喺咁嘅情况之下，其实佢哋用翻呢啲药，你自己又觉得如何咧？ 這個難答啲，即係我作為一個西醫，我就唔識用中藥嘅。咁即係國內嗰啲就中西合璧嘅。咁即係我唔係講好定唔好，即係我講即係同我哋受訓嘅過程係有唔相同。咁到時會唔會有唔合拍咧，就唔知道嚇。咁呢個要睇翻醫管局嘅決定啦，呢個啫。 唔係因為其實 即係你問翻 嚇， 高伯星啊。 唔係因為其實唔係淨係講緊咧，係咪中西合璧嘅問題？因為譬如國內咧，佢哋自己都有研發一啲治療新冠嘅藥物嘅，咁亦都有一啲咧係獲得即係國家嘅藥監局嘅批准啊等等使用咁樣。咁其實對於嗰啲藥物，如果喺香港使用，你自己嘅睇法又係點咧？ 即係。我相信呢啲係要經過 醫管局嗰度做咗啲 approval， 即係做咗評估同埋批准先至恰當地用嘅。即係如果係即係雖然你有呢個緊急法例可以話啊可以即刻用啊咁樣，但係即係都應該俾即係醫管局本身嘅專家去評估咗，然後先再用。 另外你剛才都讲到呢，即是院舍嗰度如果按照你剛才嘅说法，似乎係咪即係佢哋多啲嘅人手擺喺院舍，个效益会唔会係更加大呢？ 即係而家我自己每一日见到嘅病人都有不少嘅。我俾咗个热线电话佢呢，即係打咗24个钟头都冇人应嘅。喺屋企就喊苦连天嘅。一个屋企人传染咗呢，就变咗成家都传染咗嘅。咁呢啲係即係如果能夠開到新嘅房間啊，新嘅醫院啊，隔離中心啊，咁有足夠嘅醫護人員去處理呢，就能夠減輕而家傳播嘅疾病嘅速度嘅。咁呢啲係我覺得係即係緊要過即係啲新嘅藥物啊嗰啲。即係而家最需要嘅就係加大人手去做打針預防針。加速将啲病人隔离开，即系等佢唔好再一传四传八咁样。咁呢啲系多啲而家落嚟嘅医护人手系帮我哋做得到嘅。即系而家连电话接线都接唔到嘅时候，即系唔好讲太复杂嘅高科技嘅嘢，即系讲翻最 basic、最基本嘅香港缺乏嘅嘢咯，应该。 好啊，多谢你蔡坚，倾到呢一度，唔该晒吓。蔡坚系医学会嘅会长，咁啊，关伟即系对于咧，究竟内地嘅医护嚟到香港啦，喺边个环节或者系边一个位咧，可以发挥到最大效用咧？似乎呢个都有即系唔同嘅意见同睇法。 不过而家始终都系大家都讲紧一个作战时期，咁所以有阵时咧要特事特办噶啦，即系有啲特别嘅情况咧，可能喺啲急症室嘅地方，学你话斋唔够人手，都要。找人去起碼喺嗰度幫手，咁就減輕嗰啲病人等嘅時間啦，或者佢哋即係唔使咁辛苦啦。 1872311，大家有啲乜嘢意見同睇法咧，可以打嚟發表一下噶。 對濕度67%，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排到近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喺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挤塞。龙尾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三圣。提一提大家啦，渡轮方面因为船舶嘅机械故障，富裕小轮由屯门去大澳嘅航线系暂时取消噶。另外喺大围嘅下城门道，因为爆水管，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呢一段啦，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经过请你小心留意啦。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最后啦，食安仔提提你，如果想止渴嘅话，饮一杯清水或者清茶，解渴过含糖饮品之余，仲会健康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梁国威，生到三个月大女儿的福利事宜；君俊业，生到四岁儿子的福利事宜； 戴健俊商讨六岁儿子的福利事宜。有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曹仲文商讨八岁女儿和七岁儿子的福利事宜。黄雪巧商讨十个月大女儿的福利事宜。林荣成生到七个月大儿子的福利事宜，儿子的生母是黄子伦。张秀明生到一岁女儿的福利事宜。蔡仲贤的丈夫生到十一个月大儿子的福利事宜。李志强的妻子生到李志强的福利事宜。十一个月大女婴的生父生到女婴的福利事宜，女婴的生母是彭思恩。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 2892-5325。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财政预算案， 我们将会在港深创新及科技园设立生命健康创新科研中心，聚焦生命健康领域的研发和环球科研的合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千禧年代； 下午五点，自由风，自由风。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财政预算案。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关伟。 时间嚟到晚上嘅7:08，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1872311，自由风，自由风，发表你嘅意见同睇法噶。直播室咧继续有陈燕平同埋关伟喺度噶，不过咧我要先读一段咧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依家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观塘秀茂坪秀华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1872311，你有啲乜嘢听众同有啲咩意见同睇法咧？电话旁边咧，我哋有一位嘅听众林先生喺度啊，林生你好， 你好，系， 请讲。 就啱啱咧，我就听到咧，蔡医生咧就话担心啊，我唔应该话担心啊，就可能会内地嘅过嚟帮我哋香港嘅医护人员咧，可能有语言啦、 喂， 系 嗱，可能个系会唔会系个电话线路有少少问题？系，请你再讲过啊，而家好啲，系， 系而家好啲啊， 系，请讲，请讲。 医生咧，我听到佢讲、就话担心咧，我唔知用唔用系担心呢个字眼啦吓，咁、就话内地嘅医护人员会唔会语言上啊、用电脑啊，甚至？如果同香港嘅團隊會唔會可能大家會有啲磨合唔到啊？但我覺得喺內地唔講醫生唔講醫務人員，其實比我哋香港嘅英文甚至多方面嘅語言亦都唔會差嘅。同埋電腦呢係全世界共通嘅嘢嚟嘅，一個物件嚟嘅啫。咁同埋呢，就算我哋香港嘅醫務人員去邊個醫院，佢哋都係調來調去啊，甚至可能去由公營醫院去私營醫院，都係大家需要係一個銜接嘅，啱唔啱啊？咁但係最重要就係話，而家我哋香港真係搞唔掂，而我哋國家落到嚟去幫我哋香港，我覺得好似有少少在1997年之前嗰種諗法，內地唔得，內地唔掂，其實唔係啊。內地比我哋香港唔會差， 系嘛？我唔敢话好好，但我相信亦都唔会差得去边。但我亦都相信系非常之好。所以希望咧，大家咧，大家都系中国人。你攞咩身份证，攞咩护照，我哋都系中国香港人。而家系好似奥运一样，大家系去抗疫，唔系讲话得定唔得。团结就是力量嘛。嗱，我香港出世啊，讲明啊。咁咧。但是我觉得团结就是力量，现在中央肯下来帮我们其实是一件好事的，等人们可以我们香港人可以放眼看看我们祖国的医疗多方面不会弱得过其他国家。现在下来帮我们香港，我们已经回归了几十年了，不要再想其他东西了。 好，多谢晒啊林先生的意见的。跟着呢我们有周先生在这里。周先生你好。 你好。 是请 讲。其实我想有一点意见的。其实现在经常说叫啲医护下来香港的大陆医护。可不可以调回转我们的病人上大陆呢？是不是 我哋嘅病人上內地？ 係啦，咁好簡單啫嘛，就嗱，醫管局同你講，而家你確診啦，如果你肯上大陸，你即刻可以走啦，都係隔離啫。如果你唔得嘅，你可能等七日、十日，咁你自己揀啦。即係我覺得，如果而家香港你咁多嗰啲過境巴士又冇公開，咁可唔可以點對點呢？一樣啫嘛，我唔覺得問題不大大喎，但係大陸。地方又大，幾個醫院又快，係咪？咁點解唔可以調翻轉啫？咁當然啦，可以問個病人，你自己嘅意願啦。你中意喺香港等嘅，你繼續等；你唔你可以翻大陸嘅，你即刻可以走，一樣啫嘛。咁又唔使又話，好似即係蔡醫生話，又要人哋審批又成，係咪？咁你咪自己意願咯。我嘅意見就係咁啦，可唔可以大家考慮一下咯？ 好多谢晒周先生嘅意见同睇法㗎啦。关伟我哋继续倾落去之前呢，我又要读一段呢，就係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係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将军澳安宁花园第五座观塘秀茂坪村秀华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咁请大家留意啦。嗱，咁不如我哋咧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又再继续即系请唔同各界别嘅人士啊，同我哋讲一讲咧，内地医护嚟到香港嘅时候，究竟喺边个环节帮忙会系发挥到最大效用咧？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倾。电话号码1872311，1872311。 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 瘦仔因为新冠引致重症死亡，其实有好多种不同的表征的，肺炎一种啦，脑炎啦，另外就是多系统的发炎症。不要幻想 Omicron 是一个好像伤风感冒这样，因为那些是在其他国家发生的，香港是很独特的，我们没有被新冠洗过礼。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在消費券裏面咧，使用範圍都盡可能闊嘅，愛嚟買啲日常用品啊、交通出行啊、防疫嘅用品，其實都可以用。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出爐，政府決定向每名合資格市民派10,000元消費券，對刺激經濟作用係點呢？預算案同時推出多項紓困措施，對基層幫助大唔大呢？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問責，今個星期六請嚟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疫情之下，好多幼稚园嘅学生连学都未翻过，今年就要升读小一啦。有啲咩办法可以帮到佢哋，又帮到家长呢？ 我哋花好多心思就系谂紧点样将我哋一啲理念放落去，而唔系单单一啲家长用完就玩完就算嘅一啲嘅嘢。 星期六晚8:30，第一台教学有心人，钟杰良、何玉芬博士请嚟香港教育大学幼儿学系副教授刘怡雄博士，同大家装备一下升读小一。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咁啊，不如電話旁邊咧，我哋又請嚟另外嘅一位嘉賓啊，就係立法會醫療衛生界嘅議員林哲源嘅。林哲源你好。 你好， 林医生。 Hello， 你好。 你好，而家讲紧就系政府寻日系根据咧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啦，其实就可以豁免咧内地嘅一啲嘅即系人员啊或者系项目咧喺香港要先注册啊或者批准啊，先至可以喺香港入边咧即系行使一啲嘅工作啦咁嘅要求嘅。其实你自己即系点睇用一个嘅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咧去处理呢个咁嘅问题咧？ 其实政府就冇特别讲明呢次咧，佢咁嘅条例系俾啲乜嘢人啦。咁我哋一路都估紧系咪医护人员啦。咁我哋就用翻医护人员嚟到去做一个分析啦。咁其实医生咧就一直嚟讲咧都系有内地嘅医生喺香港工作噶啦，有时两间大学不嬲都唔少嘅。咁以往做法咧就系用一个我哋叫做有限度注册俾佢哋香港工作，咁就必须要经过一个既定嘅程序，咁就系经过医务委员会嘅审批啦。咁就个审批亦都唔需要一定次次都开会嘅，亦都可以系即系大家系睇过晒嘅文件之后签翻，所有人所有啊在香港嘅委员都认为冇问题咧，咁就可以通过。咁但如果有委员系冇交到或者觉得有问题咧，就要开会讨论。咁呢个系逐个审批嘅，一直嚟讲都系冇问题，因为人数唔多，通常嚟讲一次咪四五个申请已经叫好多噶啦。咁但如果我哋而家讲紧即系现在嘅疫情系大量人数嘅话咧，呢、這个审批就几搞唔掂嘅，即系你突然间我俾一千个你先算，举个例，你睇唔到嘅基本上，即系而且文件好多嘅，文件好多，去查家宅咁，你几时喺边度毕业啊，做过啲咩工作，点解要请你，唔请你又点啊，等等等等。咁啊，所以我明显睇到佢有个问题，咁呢个医生方面啦，护士方面咧，其实我睇翻个法例咧，佢就有一个特别嘅豁免嘅。就是所有護士必須要是有香港的註冊啦，咁但如果是由政府聘用的人員咧，作為護士的話咧，就是等於咧已經是去好似有註冊咁一樣，所以啲護士其實就應該是唔難解決嘅呢方面法例上面。咁就大致上醫生護士就係咁。咁我知道另外就譬如化驗啦，因為其實檢測都需要化驗師啦。咁化驗師嗰處就有另外一個條款，其實係。2020年嘅時候都做過嘅咧，就係容許佢哋嘅化驗師喺香港咧，係即係做一個化驗嘅工作。咁有日落條款嘅，即係過咗一段時間就自動消失嘅啦。嗰、那個法例即係失效。咁今次其實佢都會係咁樣做法嘅啦，機會上應該都好大嘅啦。咁所以睇曬嚟講咧，就真係醫生嘅為咗醫生去做嘅機會比較大啲。咁但係你唔好淨係睇醫生，因為其實成個計劃咧，可能佢工程啊其他方面都。会需要人手，一样可能是有个咁嘅需求， 即系喺临时嗰啲隔离设施吓。 系啊，系啊，系啊，你起个设施啊，你会唔会需要建筑师啊、工程师啊，一样嘅啫，我相信都系。 但你觉得咧，如果呢一刻咧系真系需要内地去支援嘅时候，边啲嘅人员系最紧要嘅咧？ 其实真系好难分话边个最紧要，因为个个都紧要。即係我舉一個例子，就係譬如你一個紅十字會咁走出去嘅時候，你唔好以為淨係得醫生護士，其實好多人一齊去嘅。包括頭先所講工程師，如果唔係你水管點啊？係咪冷氣點啊？即係全部係搞唔掂嘅，起唔到嚿嘢出嚟，做唔到工作嘅。即係喺美光燈之下，就係醫生護士嘅做嘢，實際上整嗰個環境出嚟咧，係好多人嘅合作，所以全部都係一樣咁重要嘅。 咁而家喺而家呢個階段，譬如醫院嗰度嘅人手出現問題啦，醫管局都有好多啲醫護人員染病啊，咁你覺得佢哋內地嚟嗰啲醫護人員，如果直接入去醫管局個系統，係咪都可以幫到手咧？ 嗱，就個人感覺啦，即係如果你做嘢咧，一隊人就做嘢會好過分散曬嘅，即係若果你話佢有幾個兩三個人入呢一個 team， 另外兩三人入另外一個小組咁做嘢咧，就好難嘅，因為大家始終一直冇拍開，唔知對方點樣做開 嘅。有默契啊嗰啲啊， 係啦，冇默契，而且用嘅儀器可能根本就唔同嘅，都係嗰樣儀器，不過牌子唔同，就真係掣都唔同噶嘛。咁所以如果係佢係一對嚟到就直情係呢一部分工作，佢就攞咗嚟做。咁嘅時候會係合拍係好好多，即係你打仗咁成個連去打仗，你冇理由拆散，逐個士兵入其他啲連咁樣噶嘛。咁樣就成隊去工作，連埋佢如果有啲儀器攞埋落嚟咧，更加好添。即係佢哋用開嘅，譬如某啲呼吸機、某啲監察儀器，咁佢用開佢好熟，佢就即刻可以做到嘢。咁呢個會比較上有效好多，我相信。 但係嗰個責任問題就點咧？即係話如果佢哋就算成隊人喺某一個病房嗰度負責做呢啲醫護嘅工作，但係如果日后有咩事出现咗嘅时候，你觉得呢方面系要点解决咧？ 責任問題，首先我哋要了解咧，就算我哋真係佢咁做先啦，我都唔知佢係咪用喺醫護人員身上面啦。如果係嘅時候，其實內地嘅醫護人員都有佢哋自己嘅註冊。咁如果我哋香港嘅同事都知佢要考內地嘅試咧，其實都幾難考添嘅。咁所以人哋亦都有佢自己嘅體系喺處。咁所以我又唔覺得話即係好似冇往管，絕對唔會係嘅。同埋即係佢會唔會參考翻？譬如你係駐軍喺香港，咁駐軍就要同時遵守他們自己內地的法律，亦都要遵守香港的法律的嘛。 沒錯。 如果是落到來的醫護人員，如果他是、就是、除了是閉環式的管理我不知道，但是他出到來就一定是受到香港的法例所管制的，所以我們是不會說完全沒有一個管制的方法的，我相信。 明白。 咁但係即係如果真係有啲乜嘢嘅事故嘅时候呢，咁个追讨会唔会係变咗就係要追讨返政府嘅责任呢？会唔会呢？因为係根据呢个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呢，容许佢哋喺香港行使一啲嘅即係某啲嘅医疗行为㗎嘛，会唔会呢？ 其实如果医生在香港都是的，有三个方法你去即叫做处理一个医疗事故。第一就是医务委员会就看个纪律，即医生有没有遵守的操守去做的事，是不是即跟回医生应该做的方法。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民事，就是说、如果某人觉得以我受到医生所做的事是伤害，所以我要追讨一个赔偿，就民事就不关医委会事的。第三样呢就是刑事，就是譬如有一个很严重的疏忽引致某人死亡的时候呢，那这个就是刑事追究，所以三条路线的。其实任何人在香港呢，我相信他都是民事刑事都没问题的。只不过他不是医务委员会注册，那你医务委员会固然就没得去看他了。但不要忘记他内地都有内地的注册的嘛。所以变成那个专业操守方面呢，就是在他注册的单位去到负责。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可能卫健委了。如果是民事刑事，咪又喺香港，咪香港负责咯。我估计系咁啦。当然呢个就等政府宣布啦。我暂时唔知道。 林先生，刚才你都讲到啦，因为即系香港如果真系内地嘅医护人员嚟香港嘅时候咧，佢哋始终即系大家嗰个文化或者系即系熟习嗰种制度咧，都同香港嘅医护有别啦。咁有一啲嘅意见都话，即系不如俾佢哋自成一国咁样咧去处理啦。咁有啲消息咧就话，方舱医院咧，中央就会帮手香港援建多间方舱医院噶嘛。有啲消息就话咧，方舱医院咧就会由内地嘅医护接管同埋营运。咁呢个会唔会你觉得会系一个比较即系好嘅方法，既可以系舒缓到香港嘅医疗体系嗰个嘅即系极限，亦都系可以咧真系比较唔需要经过一啲嘅磨合啊配合啊，就可以即时投入去帮到香港 咧？其实咧，你话系咪真系大家好多分别咧？其实唔系嘅，即系我哋间中都会见到内地嚟香港嘅病人咧，即系睇佢啲报告，然之后睇翻佢用嘅药，虽然佢用中文写，你一上网一查，原来都系我哋用开嗰啲药，你基本上都系一样嘅啫。咁所以分别就唔系话大得咁惊，得人惊就好接近，好接近嘅。咁好啦，但你讲嘅就系我同意，即系如果譬如你话有一个特别特定嘅地方，譬如方舱医院系由佢团队去建筑，由佢自己团队去用翻，咁嘅时候咧，我相信就是会十分之理想的一种做法。但是当然人员我们不是就这么看、你去哪里做就可以，而我要看他到底专长是哪处的。我们要知道的呢，就是现在香港随着我们的疫情可能还会人数继续增加。时候就算你的 重症的百分比不变，其实实际上重症的人数都会增加。咁咧重症人數增加咧，我哋喺重症方面嘅專家咧都係有限人數嘅。咁所以你話除咗話係方艙醫院嗰類之外咧，我諗緊重症會唔會有機會都係需要到外援啦，我哋叫做都有咁嘅可能性。尤其是內地喺即係處理新冠嘅重症方面咧，佢經驗係相當之豐富。咁所以呢個係另外一個可能嘅地方都唔定。咁我暫時唔能夠講太，唔知太多啦，應該咁講嚇。 另外就係、如果佢哋真係自己即係自成一國咁樣啦，即係或者係甚至係處理成间方舱医院啦，咁用药指引嗰方面咧，你认为啊，需唔需要跟翻医管局咧？因为其实你哋喺立法会入边咧，亦都有一啲嘅同僚问过啦，譬如内地嘅药监局咧，都批准一啲治疗新冠嘅药物噶，咁亦都有问过，喂，其实可唔可以即系香港嘅当局啊，都同内地去睇下系咪可以引入呢啲药物啊等等，咁但系当然喺香港嚟讲，就要一啲嘅批准啊或者系注册啊等等嘅程序啦。咁而家有呢个紧急情况规例条例之下，其实呢一个嘅用藥如果真係內地醫護嚟香港嘅時候，會唔會係可以唔需要必定係跟香港嘅註冊藥物，又或者係需唔需要跟香港醫管局嘅用藥指引咧？你認為？ 首先我私家医生都唔跟医管局嘅用药指引啦。好啦，咁你讲咧就两个情况，第一个情况咧就如果方舱医院嗰时咧，嗰啲基本上系轻病甚至乎冇乜症状嘅人士嚟嘅，咁用嘅药咧就唔需要用到好复杂嘅药嘅，即系如果西药啦，我唔讲中药先，西药嚟讲一般咪就系即系退烧饼啊或者系少少喉咙痛用翻嗰啲咁嘅药嘅啫，咁就全世界都系嗰啲药嘅，应该分别就唔大啊，好基本好普通嘅嘢嚟，咁我唔担心。咁但系另外咁你话哦，咁佢用中药得唔得？其实香港人而家好多都用紧中药噶啦，咁中医喺我哋社会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份子嚟噶嘛，即系医疗卫生界嚟讲好重要一份子嚟噶嘛，咁冇问题。另外，只不过系西医唔识用中药，但内地嘅中医识用西药，西医识用中药，因为佢读晒嘅。咁好啦，咁另外就系讲佢如果去到医院入边一个重症嘅环境底下咧。咁佢有咩藥用？佢都係用你嘅藥嘅啫，基本上。你話有冇係可以內地有某啲藥攞落嚟咧？咁我哋睇下到底有冇某啲藥啦。其實你睇翻過去兩年咧，內地喺世界頂尖嘅醫學文獻上面咧，發表好多好多報告嘅。咁而佢講當然都係新冠疾病啦。咁而佢所用嘅方法咧，基本上全世界都係差唔多用嗰啲方法嘅。當然有時，我哋個成功率高啲，第二地方成功率又唔同，咁呢個可以嘅。咁但實際上你可以攞到手去用嘅藥咧，大致上都是那些的。咁譬如我哋香港咧，有個 Remdesivir 啦，即係瑞德西韋啦，咁都係特別嘅情況，即係好嚴重嘅個案先會用啦。又或者我哋而家啱啱將會三月咧會有新嘅新冠口服藥嚟到香港啦，咁嗰啲我相信到時都可能會有得用嘅。咁但系即系大家用嘅标准，其实都系大致相同，唔会有好大嘅分别嘅啫。我相信。 好啊，多谢晒你啊，林志源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咁啊，林志源咧系立法会医疗卫生界嘅议员嚟嘅，电话号码18723111，18723111。嗱，如果按照即系刚才嘅一啲嘅讨论啦，会唔会系如果系真系内地嘅医护人员嚟到香港嘅时候，可唔可以做到一啲嘅分流作用咧？譬如就系可能系轻症嘅，咁啊就佢哋可以处理咗，咁然之后香港就集中精力处理一啲。重症的患者呢18731可以打来跟我们谈谈的。电话旁边有位听众李生啊，李生你好。 李生请讲。 是你好啊，听到这么多位专家的讲法呢，其实我会有个看法呢，就是会不会我们都有得揀呢，或者我们会知情我们会受哪一个系统的医疗呢，或者甚至用药的时候究竟去用的是不是香港常用的药，定是一些特定的药呢，那我们会不会知多少少咯。甚至咧去到个情况咧，就系、是、可能话啊，唔系、方舱医院系啲轻症嘅，等康复嘅啫。如果突然间转咗重症嘅时候，有冇权去选择？我哋都去翻政府或者用翻我哋香港原有嘅急症制度咧，我谂系病人嘅权利多。当然可以选择另外一套，咁但系我哋都有权选择一套啊，甚至。正如之前有位朋友讲话，咦，咁翻去国内医啊，冇问题，咁都要尊重我嘅意愿咯。 好多谢晒李先生。咁啊，李先生就讲到一个即系病人意愿嘅问题啦，吓。咁不过即系关卫就住呢个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咧，其实佢都系提供咗一个法律基础嘅啫。咁但系实际点样做咧，都系需要即系政务司司长啊，即系视乎翻睇翻当时嘅情况啦。咁就睇下由政务司司长咧，佢用一个书面嘅方式咧批准呢个豁免嘅。咁当然啦，亦都有一啲嘅人士就希望咧系当局啊交代到个豁免的准则和时限以释除疑虑的。我想这里都有待政府进一步的公布了。好，休息一阵啦。嗱，一阵间咧，我哋会有七点半嘅新闻报道。七点半翻嚟之后，继续会有自由风，自由风嘅电话号码继续是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乌克兰表示，俄罗斯军队正系向首都基辅推进，指部队已经集结基辅以北同东北。乌克兰军方表示，俄军企图越过北部城市切尔尼希夫进攻基辅，但遭受抵抗。另外，俄军又试图经东部城市科洛托普前往基辅。不过有报道说，俄军先头部队已经开进基辅，但消息未能获得进一步证实。较早前，乌克兰军方说，俄罗斯军队利用缴获的乌克兰装备和军服伪装，冒充乌克兰军人，促请民众高度警惕。 翻嚟本港，政府下昼约四点半围封秀茂坪村秀华楼强制检测，目标是明日下昼约一点完成行动，视乎检测结果，行动或会延长。当局因应大厦排放的污水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查呈阳性，怀疑大厦内有隐形患者，要求受检人士今晚十点前接受检测。另外，政府晚上七点起将将军澳安宁花园第五座围封强检，目标是明日下午约五点完成，视乎检测结果行动或会延长。政府说，近日大厦有住客检测初步阳性，初步涉及变种病毒株。消息说正在深圳隔离准备出席全国两会的政协委员施荣怀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据悉他入境深圳检测结果呈阳性，病征不算严重，目前在当地医院隔离治疗。一批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昨日集体乘车到深圳隔离约一星期，期间要每日接受检测，之后再坐包机前往北京参加下月初召开的全国两会。足总宣布本年度香港超级联赛从所有的杯赛赛事取消，足总话取得八间参赛球会共识，行政总裁谭秋朗形容决定艰难。佢话过去两个月，会方一直尽力与政府同球会商讨，希望能够找到可行方案令球季继续，但疫情渐趋严峻，球场因应社交距离措施需要暂时关闭到4月20号，球员亦都因为长时间缺乏训练，实在难以筹划余下赛程。商讨后，八间超联球会同意取消今季赛事。足总话喺情况许可之下，下个球季预计喺7月或者8月开始。足总亦正探讨安排港队外出集训嘅可能性，以备战亚洲杯外围赛。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明早部分时间多云，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轻微至到和缓东北风。展望星期日天晴，早上清凉。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潮湿同有薄雾。现时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罗福道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嘅交通而家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咁就系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罗福道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龙尾近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嘅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大围嘅下城门道因为爆水管，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嘅一段下城门道仍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渡轮嘅消息方面咧，同大家跟进翻，由于船舶机械故障嘅关系，富裕小轮来往屯门至到大澳嘅航线咧系暂时取消。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要就提醒你喺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嘅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喂，超人啊，喂，开心日报就快开始咯，你成日要提我准时，你个人咧喺边度啊？ 我喺屋企啊。 吓，仲喺屋企？ 我哋要防疫在家，安全做节目噶嘛。 啊，咁你又啱嘅，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总之星期一至五朝10:04有陈淑兰、 林超荣、 黄桂林、 杜文慧、 彪爷、 刘莲， 开心日报。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给更加有需要的人，保护我们的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的人士，检疫期间不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019寻求支援。 只要我哋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1，直播室咧继续有陈燕平啦，同埋关伟喺度嘅。嗱，关伟啊，其实咧今日亦都有传媒去引述啦，就话咧政府咧系研究啊，从内地咧引入大约2000个嘅保健员咧嚟香港啦，就主要去一啲嘅老人院舍啦，系即系帮手去处理咧而家院舍嗰个情况，因为大家都知咧，由于有就都頗大數頗多數目嘅院舍咧，佢哋都有一個確診嘅情況啦，咁導致到佢哋個人手咧都極度緊張嘅。 冇錯，另外咧就係嗰啲老人院舍嗰度最大嘅問題就係好多老人家咧，佢哋未打針嘅，即係尤其是80歲以上嗰啲咧，佢哋佔個比例咧大概係30%左緊嘅啫。咁即係話好大部分未打針咧，咁佢哋一染疫之後咧就嗰個問題會比較複雜啲嘅。 咁但係如果佢哋真係呢去即係內地嘅保健員嚟香港喺院舍服務嘅時候，咁究竟有啲乜嘢你又覺得即係特別需要去留意或者注意嘅呢？ 其實語言嗰度可能係一個問題嚟嘅，尤其是老人家呢，佢哋對於本身啲老人家可能都要講緊一啲方言嘅，佢哋即係可能係佢哋自己鄉下話，咁比正常我哋講廣東話可能都溝通嗰度都未必咁流利咁方便嘅，咁所以呢方面我諗會係溝通嗰方面係會比較緊要啲嘅。 好，18723111，大家有啲咩睇法咧？可以打嚟繼續同我哋傾傾嘅。電話旁邊咧有位聽眾何太喺度噃，何太你好。 你好啊，两位主持， 你好。 我咧想即系转托你哋咧，我系一个退休护士嚟嘅，咁咧我就想转托你哋咧，因为一般嘅老人家咧，有啲人话食十几种药嘅，咁但系咧，因为而家转院转院咁样转来转去嘅咧，咁我就惊嗰啲即系去专系医治嗰啲新冠肺炎嗰啲药咧，就即忽略咗佢自己平时食嗰啲药，咁我就想请问一下呢啲即系医院或者医生咁样，可唔需唔需要个病人带埋自己平时食嘅药去食，交或者系交俾医院啦，定系自己病人 keep 咧？咁我想知道呢个问题啫。 唔好意思，你讲紧系而家进入香港医院嘅病人系咪？ 我都唔系讲嗰啲，我都唔系讲话嗰啲即系中国嚟嗰啲护士，我都唔系咁意思。即系我意思就想知道咁。即系个制度啊，系究竟可唔可以带入去咧？因为有啲长期病患噶嘛， 佢自己本身食开嗰啲药， 系咯，我就将佢忽略咗咁解啫。 嗱，多谢你呢、這个嘅提问啦。不过咧，我谂呢个亦都系真系涉及到一啲嘅专业嘅意见啦吓。我谂要由当局咧答翻你会比较好啲。不过咧，亦都可以补充啦，就系、如果系香港嘅公立医疗体系咧，佢哋基本上都应该可以睇到咧喺公立医院医疗体系入边咧佢哋嘅病历嘅吓。咁所以即系嗰个病历入边亦都应该会包含埋咧佢哋有啲咩药物啦吓。咁所以。系啦吓，咁所以即系何太即系可能咧，关于你头先嗰个疑问咧，都要问翻相关嘅当局啦。有黄先生嘅，黄生你好， 黄生 系你好， 系有咩睇法？ 讲两点。如果内地嘅医生医护落嚟香港，如果净系睇嗰啲嘅轻症咧，其实就系可以即系用竹篙湾，咁然之后系俾香港嘅中医去睇，其实佢哋可以唔使嚟。即如果淨係睇輕症，因為你而家竹篙灣咧，你都係備用咗個退燒藥同埋咳藥水啫嘛。咁所以即係我諗香港嘅中醫係即係有能力㗎，即係可以即係輕症佢哋係能夠處理到嘅。呢個第一點。咁第二點，我引入內地嘅醫護咧，那個最根本嘅原因就係因為香港嗰個私人嘅即係醫生同埋私院咧，佢哋唔肯出手啊嘛。咁你即係譬如前幾日咁啊，何士偉咁佢係前。呢、这、一個嘅醫管局各個行政總監，咁佢話冇呢一個需要，即係話你一間私院嘅病房7日你已經可以改呢一個負壓，咁佢唔肯改嚇。咁你而家啲私院同埋啲私家醫生，咁你又唔肯即係去醫院嗰度幫手嚇。咁所以咁然之後你醫委會你又要限制人哋入嚟，再加埋就係、即係今日先至呢兩日先至即係。有個新聞就係講緊，即係李嘉誠貼錢啊嘛，即係要李嘉誠貼錢，一間醫院1000萬，咁你啲私院你先至肯 收嗰啲仲系唔系新冠嘅患者嚟嘅、哦？ 嗯， 仲要系其中一间系中文大学医院，另外一间咧就系、是、教会嘅富贵医院。 嗯， 吓、啊、咁所以嗰、那个根本问题就系香港嘅私家医生同埋私家医院佢哋唔肯帮。吓、啊、咁你既然你唔肯帮，你就即系你点会有理由可以再限制人哋？吓、啊，即系阿坚叔，你点可能话？喂，咁又要过我哋医委会个关咧？点样？咁跟住你仲要讲话，喂，人哋迟啲如果出现咩事嘅时候，即系冇得投诉。依家出现个问题系叫做即系哀莫大于心死。 嗯， 而家讲紧啲市民根本就系即系唔投诉啦，都即系冇嘢讲啦，已经。 嗯， 咁即系唔会反应嘅咁样。 好多谢晒你嘅意见同睇法啦啊！咁其实咧，即系而家香港嘅私家医院啦，佢哋喺支援上面咧，都话嘅，譬如一啲即系其他嘅，譬如一啲嘅即系眼病啊，又或者其他嘅病症啊，咁、其实佢哋都可以做到一啲嘅协调啦。咁其实某程度上啊，关伟呢个又系咪一个都可以舒缓到香港嘅公立医院嘅状况咧？即系等公立嘅医院咧就集中精力咧去处理一班即系新冠嘅病人啦，咁样。 其实而家有啲私家医院已经开始做紧呢方面嘅工作噶啦，就尽量腾出佢哋一啲可以俾。其他病症，即是新冠以外其他病症那些病人，如果他们愿意可以去某一些私家医院那里来继续诊治的。 嗯，好嗱，咁啊，头先亦都讲到啦，就系、是、个听众提到啦，其实李嘉诚基金会咧系较早之前推出一个支援私家医院嘅计划嘅，就喺而家咧公立医院床位极。嚴重缺乏的情况之下考虑接收一些急症的病人的。咁参与的私院呢包括了仰和医院啦、港怡医院啦、中文大学医院和圣德勒萨医院的。而家呢也都是新增了呢补血医院加入嘅，咁而呢个嘅转介嘅个案咧，即系早前参加嗰四间医院咧，其实寻日开始咧已经系接受医管局转介嘅病人，而转介嘅个案咧就由公司医院咧双方咧自行协调同埋处理嘅。好，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啦，我哋同大家倾一倾啦。嗱，喺寻日啊24号啦，就系、是、疫苗通行证咧首日嘅实施啦。咁对于市民嚟讲啊，其实究竟寻日嘅状况系点样咧？适唔适应到咧？咁特别就系有一啲嘅地方啦，譬如将军澳啊，或者系荃湾咁样啦，都会系荃湾西啊，都会系比较多咧，系由商场啊，或者系系啦连接到嘅通道，系啦。咁究竟啊，对于嗰啲市民嚟讲，佢哋啊，寻日首日嘅情况又系点样咧？1872311有啲咩嘅观察啦？你都可以打电话嚟发表一下意见同睇法嘅。 60分钟走遍世界。 肯尼亚航空公司宣布将会停止运送用作实验用途的马骝。 呢间航空公司一架货车早前发生交通意外，期间有几只实验马骝意外逃脱，最终被处以安乐死，引起动物保护组织的关注。 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谭永辉、陆宇光、黄晓玲，10万8千里。 一朝早起身就发现瞓礼镜扯住扯住好辛苦啊。 睡眠嘅时候姿势唔正確，又或者係枕头过度软硬高低，都有机会导致㗎。今个星期甜睡 BB 瞓冧啲，话你知成因，同埋隻醫教你点样处理呢个问题啦。 逢星期五晚上9:30至10:00，主持阿欧林燕玲。 港台电视31，甜睡 BB 瞓冧啲。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抗疫快讯，每日由朝早8点到晚上12点，每小时报道防疫抗疫最新讯息，包括最新确诊个案、检疫安排、检疫站轮候状况等，亦会直送贴心的抗疫锦囊，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港台电视32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咁我记得咧，我初咧考入去中联啊， 哦， 中联啊，咁就阿红线女咧就拍到火啊，嗰阵时我系好靓妹嘅啫， 咁啊考咗去咪拍咗对火咧，咁而家睇下都唔认得自己嘅，又肥又矮，咁啊孭住嗰啲行李走难嘅。香港电台第一台，今个星期六晚上十点四，杨少雄、宝佩如，仲有我夏慧 B B 一起走过。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電話號碼1872311。嗱，關愛日尋日咧生效嘅疫苗通行證啦，咁啊就進入一啲嘅處所啦，指明嘅表列處所啦，就需要咧係展示佢嘅疫苗接種記錄嘅。咁另外亦都包括埋咧，譬如你入去商場啊、百貨公司啊、超級市場啊、街市啊、市集啊、酒店啊或者係賓館咧，都係需要嘅。咁當中嘅分野咧，就係如果你入去餐飲處所同會址啦，就係屬於一啲叫做主动查核处所，即是说你是需要去主动出示那个疫苗接种记录或者是豁免证明书，并且由那个的处所或者是那个负责人用政府开发验证的二维码去扫描器的流动应用程式去到查核才得的。但是另外也都有一些就叫做被动的处所，就是刚才提过的，就是商场、百货公司、超级市场、街市和市集咧，都是属于被动查核处所。咁有关处所的负责人咧，就要在入口咧展示相关的指示啦，同埋咧确保员工咧符合疫苗通行证的要求。咁但是顾客咧入到去呢啲处所咧，就不需要出示咧接种记录，只不过咧就会有执法人员随机抽查。 系啊，咁嗱，我自己因为呢两日咧都是在家工作，所以我都未去过呢地方，所以我好难用第一身嘅讲法话俾你听。但系如果以往嚟讲，其实就系、是、我觉得系做多咗步骤咯，即系除咗安心出行你要嘟咗之外咧，佢另外有部机咧俾你将你安心出行嘟咗嗰个QR code 咧，就再去对翻佢，等佢。同你確定你係咪已經打咗針，其實就做多呢一步嘢。咁當然對好多人嚟講，可能佢哋尤其是年紀大，佢哋可能未必習慣呢、這個用呢啲手機嘅話，可能係覺得係麻煩咗嘅。 嗱，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自己嘅观察又系点样咧？嗱，有一啲嘅报道就话，即系譬如咧经过一啲嘅商场啊，啲观察咧都似乎唔系个个市民咧都有去即系去扫啦，去嗰个嘅二维码啦。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嘅食肆啦，因为而家系凡进入食肆咧都系要接种咗一针或者以上嘅疫苗咧先至得噶嘛。咁但系有啲嘅报道就话啊，都未必咧，间间嘅食肆咧都有咁样去到主动去做一个嘅扫描啊检查嘅。咁你自己观察到嘅情况系点？1872311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啊！嗱，电话旁边咧，我哋不如咧请嚟一位区议员啦，因为咧佢个区咧荃湾西啊，都比较多地方咧系用商场接驳咗嘅。咁有啲屋苑咧，亦都系要经过重重商场啦，先至翻到屋企。当然啦，可以兜地面嘅，不过地面咧就会远路咗啦。寻日嘅情况系点？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咧荃湾区议会嘅主席陈婉心嘅，陈婉心你好， 系你好，陈平关你好。 嗱，我谂大家特别就关注即系荃湾西嗰一扎嘅楼宇同埋商场啦。咁嗱，你首先不如讲讲啦，商场嗰度佢哋展示安心出行啦，同嘅嗰啲嘅即系QR code 啊，个展示嘅足唔足够咧？个数量方唔方便到市民去扫咧？ 好啊，你好。首先咧就我係梨木樹嘅區員，但係咧就因為荃灣區會主席咧就成個荃灣區都關注，包括荃灣西啦。咁我自己睇到咧就即係都叫做係有嗰啲 QR code 度，不過就唔係多得咁緊要啦，但係都有嘅。但係主要都係因為睇到荃灣區好多啲天橋啦，我哋叫即係天橋城市咧，就變咗一個一個商場咧就要即係掃完一個有一個就都。幾多都幾繁複嘅，對於一般港時間嘅市民嚟講。 荃灣地鐵荃灣港鐵站出嚟嗰扎都係都係由天橋接駁咗好多個商場。 係啊，其實兩個點啦，第一咧就譬如我舉例，好似由鑽魚亭去荃灣嘅西鐵站，咁我哋數都有成四五個嘅商場，咁而一出一入咧，都可能要係 成十次咁多。咁、如果最後月庭去荃灣港鐵站都有成即係三四個張牆，咁一出又有成八個七八個咁多啦。咁喺譬如區議會嗰度去到大窩口嗰度，即係有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商場，佢哋一棟就一個商場咁樣，咁都有成四五個咁多。其實都係即係出出入入都要不斷咁樣，又都出出入入都幾煩嘅，對啲街坊嚟講。 你嘅觀察係點咧？啲市民真係有冇依足規矩去掃咧？ 睇時間啦，如果係一啲繁忙時間，譬如話朝頭早，即係大家可能要趕住翻工嗰啲時間咧，就有啲市民真係即係未必會咁樣出出入，咁樣都嘟啦。暫時嚟講都叫做唔係太多人真係，即係尤其一連接嘅商場咧，就一路咁樣有嘟出嘟入，咁就唔係太多。咁變咗有啲市民寧願係揀行即係下面嘅行人路啊，就唔行天橋都有啊，見到。 因为有啲嘅市民都话啦，譬如佢要去即係荃湾西某个嘅即係大型嘅超市去买嘢呢，其实佢行到去嗰度已经要扫足三次啦，先至可以入到去嗰个嘅大型超市。 唔止添啊，如果数有啲成四五次啊，经过啲商场都几多㗎。 但系咪有个麻烦点系佢要入咗第一个，如果佢再第二个嘅时候，佢要退出第一个先再去入咗第二个。 系啊系啊， 嗰个过程系麻烦啲系嘛？ 系啊系啊，因为尤其是如果讲时间嘅话，咁变咗有出入，咁跟住又即系人又多啦，即系翻工时间，咁而嗰迟啲翻埋学就更加多人，咁变咗就都有啲困扰啊，对佢啲市民对我哋讲。 电话号码1872311啦，咁大家个经验系点样咧？可能特别啦，即系荃湾同埋将军澳嘅居民咧个经验就可能比较多嘅。咁当然其他区域嘅居民啦，你有啲乜嘢嘅即系观察啊，都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一倾啦。咁另外，如果陈远森即系根据你嘅观察咧，啲超市啊。等等嗰啲咧，佢哋有冇去揾人去特別去提醒啊？進入嘅市民係需要掃呢個安心出行咧？ 有噶，我見到而家同埋啲餐廳都好緊張，因為見到佢哋即係一坐低即刻問你有冇啊？如果冇，我哋要罰錢㗎。係 啊，同埋佢最驚停業添嘛。 係啊，佢哋好驚停業同罰錢，咁都叮囑啲市民冇就冇入嚟咁樣。我見到佢哋都幾緊張啦，即係啲市民有冇做足嗰啲即系安心出行嘅一啲疫苗证啊，诸咁嘢。 刚才你都话可能有啲市民咧会系避咗啲天桥啦，就行地面啦。其实如果真系行地面嘅话咧，会对于佢哋嘅时间啊，会系增加咗几多啊？同埋特别都关注一啲譬如长者啦，寻日咧呢个疫苗通行证首日实施啦，佢哋习唔习惯呢一个嘅要求咧？ 如果行地面咧，就比较多啲交通燈啦，咁個安全又有一定嘅影響啦，再加上天氣凍啊，或者日曬雨淋咧，其實都係好唔方便嘅。咁時間上面會多咗啲，但就唔會多得好緊要，因為始終即係荃灣都係叫做四通八達都好方便。反而長者就係真係好唔方便啦，我哋會見到好多長者佢哋即係要篤完，跟住去到餐廳又唔知道。跟住又再出翻去，又已經唔知點搞咧。即係周圍問人，我應該點做啊？我如果冇得到，會唔會俾人罰噶？咁樣就好緊張咯。 街市你有冇一啲嘅觀察啊？因為其實入街市都需要展示佢嘅疫苗接種記錄，即係最簡單就係用你嘅安心出行啦，咁樣嚇。咁特別係長者會頭先亦都講，即係長者嘅疫苗接種率咧係比較低嘅。咁喺街市嗰方面，你自己觀察又係點啊？ 有噶，我。呢幾日都接觸到啲長者，佢哋因為冇打針啊，咁變咗咧就入唔到街市，就好擔心，即係買餸菜嗰度。雖然話可能行到一啲路邊嗰啲，即係有啲街即係檔口可以買，但係地去逛街市，同埋對於某啲市民嚟講，佢就喺個區，如果要再跨區咧就好辛苦。咁佢哋就即係真係買唔到餸菜，就好擔心，唔知點算啦。有啲就話，早前買定嗰啲，而家都差唔多食曬啦，咁點算咧？咁樣，咁亦都有街坊有長者今日都揾過我，佢就打咗 針有疫苗紙，但係咧佢就冇嗰個智能電話，有彷徨，好擔心，咁我入唔入得啊？攞住嗰張紙，會唔會到時又俾人拉啊？咁好多長者係好多憂慮嘅。 咁其實都可能要解釋翻俾佢聽咧。如果佢有個紙本嘅疫苗接種記錄咧，係啦，都係同樣有效嘅嚇。咁地鋪嘅生意啊，你觀察有冇多咗啊？ 哦，有啊，多咗街坊就而家去咗啲地鋪嘅街市，即係嗰啲檔户啦。咁佢哋已經賣嘅嗰個都多樣化咗，因為見到啲人唔入去商場買個街市，咁佢哋以前冇買嘅種類嘅嘢都買多咗咁樣，我見到。咁同埋都有啲真係唔係好守規矩，就開始又用咗啲行人路，因為即係多人買嘛，咁樣就擺啲嘢擺得出咗啦嘛。 呢度有可能構成另一個嘅衞生問題啦。多謝曬你啊，陳婉心，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拜拜嚇。陳婉心咧係荃灣區議會主席嚟嘅，1872311有位鄭先生噃，鄭生你好。 系你好啊，陈小姐，嘉宾你好，系啊，想讲一讲咧，其实依家推行嗰个入商场咪要丢个 QR code 嘅，入超市又要嘅，咁或者安心出行啦，其实嗰样嘢都虽然系都可以追踪到啦，帮手，但系其实就相对嚟讲好扰嘅，因为好扰民啊，即系，因为咧你其实咧你行商场乜嘢都冇拎住咧，就冇嘢啦，你嘟嚟嘟去，咁但系咧。其實有好多人咧都係買住嘢去街市、入超市或者跟住 個手揸住好多嘢就麻煩。 係啊，大佬，你揸住咁多嘢，你點篤啊？係嘛？又唔係輕。其實有啲人我見到咧，直情跌埋電話落地下嘅，瀨氣嘅。咁唔知當局有冇諗到呢啲咧？會唔會諗住其實入商場都一次就算咧？即係你唔需要入商場入邊好多噶嘛？咁我行商場未必一隻去超市噶嘛？咁呢度都嗰度都哇，直情好慘啊！我覺得係。 即係有冇啲簡便啲嘅方法處理嚇、 啊？要貼地啲咯，因為人哋真係唔係就喺度行街行商場啊嘛，大佬。 好啊，多謝曬阿鄭先生嘅意見啊，關為我哋聽埋鐘先生啊，好嘛？鐘先生，你又有咩睇法啊？你好，請講。 我就覺得咧，如果唔使佢哋嘟，即係翻屋企嗰班咧，呢個係漏洞嚟嘅。 係啊， 應該人人平等噶嘛。 嗯， 係咪？佢如果唔想嘟。叫佢唔好经商场咯，兜第二度都翻到屋企噶，系嘛？咁你应该要因应呢个疫情嘅需要，你要配合政府嘛，系嘛？你冇理由话因为你嘅话唔方便咁唔做，个个咁样仲得了嘅？ 咁当然啦，即系市民如果佢唔经嗰啲嘅 商 场，佢就可以行地下嘅， 遮风挡雨嘅啫嘛，系咪？唔系俾你我哋逃避责任噶嘛？ 不过钟先生头先有位听众讲咧，如果真系成手都拎住购物嘅时候，佢又要攞个电话出嚟去嘟咧，就真系 有几可成手？有几可两只手拎晒所嘅嘢啊？翻屋企？ 佢即系放喺超市买完嘢之后，揸住好多嘢嘅时候比较麻烦啲 啊！麻烦极你都要嘟，呢啲系保障。 系， 呢啲系公平， 为咗安全啦吓， 冇错啦，呢个最重要。 好多谢晒钟先生嘅电话嘅。不过咧，对于某啲食肆嚟讲咧，可能阿关伟佢哋都要花多啲嘅人手啦。 冇 错，处理呢一个问题，尤其是 喺个门口入口嗰度啊。 系啦，尤其是之前咧，有啲食肆佢哋唔需要如果佢唔系嗰阵时嘅 D 类食肆咧，佢唔需要检查啲食客嗰个嘅疫苗接种记录噶嘛。咁但系而家就每个食肆都需要， 所有都要。 系啦，咁同埋你虽然话喺门口检查啦，可能有啲嘅市民咧，佢未必習慣使用嗰個嘅電子產品，又或者甚至好似頭先阿陳婉心所講嘅，啲長者咧佢未必知道啊，原來咧個紙本嘅疫苗接種記錄咧都可以獲得接受嘅喎。 冇錯，其實我另外有一種提法咧，就係覺得啲人離開個地方之後咧，最好即刻。停咗部嗰个 QR code， 如果唔系咧，你又继续往内4个钟头咧，你之后有事就麻烦。